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吴荣的《惊伏间墓》。 昨天我们欣赏了《褐色鸟群》的第一部分。我在和一个叫齐的女人交谈时，回忆起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人，被这个女人的体态所吸引，跟着她到了郊外。这个女人在面前若隐若现，我则好像进入了梦境。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褐色鸟群》。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那时正是四月，春天来得很迟，我看见积雪和泥浆冻在一起，高大的城市建筑物挡住了南下的寒流，形成了巨大的风的声音。那些早已经废弃不用的商店霓虹灯上挂满了锥状的冰凌。我在企鹅饭店被一个漂亮的女人招引，不知不觉尾随着她走完了半个城市。我想处在我当时那个年龄被一个女人所迷惑是常有的事，但我决定跟着她走一段，仅仅因为我喜欢她走路的姿势。我想这样一个在风中行走的女人，要在火炉旁烤火或者在浴缸里洗澡，不知是怎样一个模样。我还准备往下想下去，她突然站住了。我也在那个卖木梳的老女人身旁停了下来。买木梳吗？接下来离奇的事发生了。我想那个女人毫无缘由地在街道上停下来，是因为我在意念深处产生了一种当时我认为是下流的意象，譬如裸体之类。不过随之我又认为这个女人停在人行道上是由于她自己遇到了什么事，并非我的意念感应所致。买木梳吗？我在思索该不该买一把木梳，同时又朦胧地感觉到她不久就会回过头来。她果真回过头来，她的目光像是在注视着我，又像是留意别处。我回避着她的目光。我知道心灵感应术曾在这个城市里风靡一时，人们只要在一所称之为心灵感应中心的地方训练三个月，就能用意念驱使幻想中的情人来到自己身边。有一些造诣精深的通灵大师还能使意念和星际相通。我心里意识到一丝隐隐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只有当一个罪犯在明朗的月光下撬锁行窃才会有的。我又感觉到他马上就会朝我走过来，好像他在行动之前，他动作的信号就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穿透冬天凝固的空气，预先告知了我一样。现在他正朝我走过来。我看了看岗亭上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警察，行人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没有注意到我正在遭遇的一幕。他朝我走过来干什么？他迎面走来的姿势跟我刚才在他背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他的魅力像泉水一样从他的浅黄色、深棕色、栗树色的衣饰的褶皱中流淌出来。我等待着他走近，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他双腿轻盈地朝前迈动，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他是静止的，而我正朝他走近。 他在我跟前停下来，朝地面俯下身去，他在我脚边捡起了一枚亮晶晶的鞋钉。后来呢？奇问。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捡起鞋钉转身走远，在人流中消失了。齐审判一样的目光紧盯着我，让我觉得很不舒服。齐说，你有自恋情节？我说，大概有吧。齐沉默了片刻，继续说，事情好像还没完。我说，什么事情？你和那个女人的事。我不由得一怔。那个女人捡起鞋钉后朝一个公共汽车站走去，她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电车。你没能赶上那辆车，但你叫了一辆出租车尾随她来到郊外她的住所。齐漫不经心地说，事实确实如其所说的那样，不过他说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叫出租车，而是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了郊外。不过，我说，你是怎么知道事情还没完呢？齐说，根据爱情公式。爱情公式？我想事情远未了结，并不是其所说的所谓恋爱公式的推断，它完全依赖于我的叙述规则。我之所以不愿意将这个故事和盘托出，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极其隐秘的角落，想起这件事就让人觉得不痛快。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件事。 我去车铺租自行车的时候，天空已经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在立春的幌子市布下寒流的种子，城市通向郊区的路一会儿就变得非常狭窄了。渐渐，我的车轮下露出泥土和煤屎混合的路面，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变得稀少，雪花落在上面很快就积成了白白的一片。大路两旁的农舍和绵延的丛林突然出现在眼前，我前面那辆电车开得不快，我的自行车全速追赶，使它不至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电车在郊区站停下后，天已快黑了。我想，大概是狂啸的西北风裹着满天大雪，使黑夜提前了。他下车后，就沿着一条低洼不平的路，朝远处亮着忽明忽暗灯光的村舍走去。那个村舍在傍晚的雪中，显出一带黑黢黢的影子。这条路不算很窄，但是车轮的印折和马蹄踏成的圆洞在雪中封冻住了，形成一个条条硬深的凹槽。我的自行车轮常常在这些凹槽上打滑，发出挡泥板和车架碰撞的铮铮之声。它在距离我约有20丈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仿佛在路上走了很久，但是在郊外迷茫的雪原上，我很难看到它的尽头。我的自行车链条被坎坷不平的路面震得脱落过几次，但他最后一次脱落时，我的双手已冻得发麻，我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重新装好。这一次，当我重新跨上自行车的时候，他的身影已经在远处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狠命地蹬着自行车，他就像是一匹盲马，跌跌撞撞地朝前疾奔。这时，我的前面出现了另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这个人托付在车上显得很小，他也像是在朝前急急赶路。在这样一个寂寥无声的风雪之夜，遇到他让我觉得亲切。他的身影在路面上歪歪斜斜地画着漂亮的弧，在黑夜中他像是一只黑蝴蝶或者一只蝙蝠。我的车轮又一次滑到了大路的边缘，大路和田野之间仿佛有一条很深的沟渠，我想这大概是农人为铺设排水管道而挖的。我的自行车和他相错时，我觉得我的右胳膊的袖子和他左边的一只擦了一下，我像是听到了一种轻微的刷子在羽绒服上摩擦发出的声响。前面那个女人的身影终于又在我眼前出现，在雪夜中，我分辨不出她的栗树色的靴子和浅黄色深棕色腰部衣饰的皱褶，以及她圆润的臀部呈豆瓣状分裂的节奏。他像一滩墨渍在米色的画布上蠕动，我不知道他的住宅是否就在我依稀能看见灯光闪烁的村子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会被他带到一个怎样的陌生地带。 但我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冬天晚上凛冽的风和远处传来的狗的吠声使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大约又过了20分钟左右，他走上了一条窄窄的木桥。这座桥架在很宽的河道上，显得很不坚固。我来到桥头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桥面上他刚刚走过去留下的靴印，那些半圆形的靴印在河边突然消失了。我想也许是大雪将那些靴印遮盖住了。桥面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我推着自行车不得不放慢了步子。深黛色的河流在孤零零的木桥下铭记的流淌，我竭力在桥上寻找它的影子。 好了，格菲的小说《褐色鸟群》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发表于1988年，而我遇到穿褐色靴子的女人发生于1992年。小说开头所写的我与其的第一次相遇，则是比1992年还要靠后的未来。小说的结尾写道，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这样时间蔓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们的时间被颠覆了。回忆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错在我与其的混乱的叙述里，混成了一谈。而当故事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每个故事都是前后两层的，不同的叙述视角在重复中交织着，可见作者所想写的不是连贯缜密的情节，而是一种飘忽的思绪和下意识。读者不会对文字本身感到费解，难的是理解这种情绪的内在逻辑。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吴荣的《经苻坚墓》。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吴荣所作的《经苻坚墓》。百里烟尘散杳冥，心平一席草青青。八公山石君知否，九更中原作彗星。吴荣生活的年代恰逢晚唐的后期，在朋党宦官和藩镇的同时危害下，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正在逐渐迎来末日的降临。混乱的政治局势导致吴荣一生中极起极落，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作为。颠沛流离的生活又造就了他矛盾忧郁的性格，以及带有淡淡哀伤的诗歌风格。本诗是吴荣创作的一首怀古诗，通过对前秦皇帝苻坚墓地周围的景物描写，感叹一个异族政权终究是无法取代中原王朝的，并进而引发联想，希望唐王朝能够重新振作，恢复祖先的宏图伟业。诗中这样写道：百年的烟尘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迹，新平城外的苻坚墓也已经变成了一片长满青草的潮湿土地。我站在墓前发出感慨：苻坚大王，当年让你草木皆兵的八公山上的山石草木，你可还能够想起？你当初为何非要取代中原王朝，执意去做一颗给人带来厄运的扫把星呢？苻